哎驾到未曾冤因当年十岁 岂敢下官来得鲁莽老将军还好 岂敢大夫到此必有所谓 老将军疏离为朝无非身体不爽 廉颇虽老我这铜筋铁骨却晃本老走本不长为的是一人 母妃是那林丞相 我不认得什么林丞相 啊老相君你到那林丞相当真惧怕于你么 他若不怕让门何来 我来问你，你与那秦王哪个凶狠？ 自然是秦王凶狠，我焉能比得？ 诏啊，向那林丞相收拾父亲，万笔归诏，免持回杀，强逼秦王击封。那是谁？兵死兵善，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单单惧怕老将军你？ 确实为何 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家有难 我个二人不和与国家祸害之有 老将军我再来问你那秦王颇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这个有的 为何不兴兵前来 你倒为何 惧怕我赵国二人 哦哪个二人 老相君与那李 老夫岂肯与他相提并论呢 老相君呐、将你二人一问一问一想一想同心扶照是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您二人一旦失火那秦王闻之必然兴兵前来到那时谁舍己不报宗庙无存这祸国殃民之罪要引在那国的身上你到那时换臣的什么威风闹的什么疫情啊那林丞相以国师为重思念不去计较宁愿让廉颇不愿王道家破

看本宫来得鲁莽，引宫海涵。 岂敢！驸马到此，必有所为。 我命家将韩琦出外办事，不想被相马杀死。 相马可曾带到？ 带到了。 我不带上来，一同审问。 为是。 有。 带相马。 带相马呀。 哪里去？ 顺 教回府。 之空里来。 Ah! 人难，人难扛过六行列兵装啊。 Oh! 心之难行都送朝，我把板下的金鱼对大旗写字在鱼条，这一次开封城他走一半路上我不听到 包拯金丹陈狂傲， 众人无死我不知了 人， 臣是梅丽原配妻子，妻 官司，能留断此事，怎能两生去望王朝看过生命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夏慧华演唱的京剧《女起介》，欢迎您继续收听。 Thank you.